迎嚟到 Otta Channel。今个礼拜咧就好典型嘅 TGS 后话谈嚟嘅，咁 年年都系咁样嘅。 咁年年老逢噶嘛，啲春秋二祭啊，太公分族又点都要讲下嘅。嗱，我拍档依然就系福田， 咁梗系啦，系啦，大家好啊，福田啊。 今年咧就我冇得你一个去啫。 唔係，今年咧香港都好多，唔係都有好唔少傳媒去，但係咧比起舊年嚟講，就嗱，舊年兩大陣營都有即係邀請啲香港傳媒去啦。但係因為始終舊年係兩部機都未出，即係接近出之前，咁受邀嘅傳媒數量係多過今年呢個真嘅。咁今年就變翻啲呢個叫啲叫咩啊？主流嗰啲IT 雜誌啦，同埋部分 game 書咯，咁即係同埋報紙啦。但係個數量比起上嚟，真係比舊年又少咗。呢個明顯係去。某間廠的呢個傳媒飯食個人數睇得到咯，應該係少咗四分一度啦。 哇，都幾不過，我記得舊年其實都算相當多人嘅。舊年 咁，因為你部 PS4 未出啊嘛，咁你事實上同埋 Xbox One 又未出，咁要谷嘅話，咁希望多啲傳媒去報導呢兩。你要記住，舊年 TGS 甚至兩部機都未出，咁同埋好矚目噶嘛，係咪先？所以就好，即係兩間廠都希望邀請多啲傳媒去即係報導呢件事咯。咁因為舊年你又去啦， 咁我睇啊。咁我諗啊，因為其實今情況就係、是在出咗時 ，PS 出咗啦 ，Xbox One 喺出之時都登錄咗啦。 唔係，喺 TGS 嗰陣時咧，日本咧已經出咗，但係香港未出。但係 TGS 完咗咧，香港出咗啦。 係啦，日本好似都係差唔多時候出嘅本。 早個零禮拜啦。 係咯，被人冷嘲熱諷都緊要啊嘛。水靜河飛， 唔係咁你事實上好多原因嘅，不過呢啲我哋應間之後先再講。 呢個陣間可以再講嘅，但係暫時而家按下不表先啦。今次我睇啲網上，即係我雖然話而家就冇做料啦，咁我自己有睇開資料嘅。感覺上即係好淨係大家淨係留意就係咩咧 ？F 十五咯，最唔 係喎，反而係嗱 F 十五所謂嘅留意點解？因為咧大家一直都覺得話又轉平台又改名又成啊，玩法又唔知咁，但係咧追到今次咧有一個。即係製作人台上實機試玩，同埋佢不斷咁碌吹喇啦，即係覺得只 game 即係 game 嘅觀感咩先講？主要就話，起碼叫做成個 Square Enix 嘅個 booth 入邊咧，這個就係最大 title 嚟噶啦。咁起碼咧，就算佢唔知幾時，即係我當係2015年啦，唔知2015年12月3號出唔出到都好，起碼叫做而家叫做有一個叫玩得到嘅嘢俾你睇。同埋你要知道，即係 game 我講翻先就係、是、咧，有一隻叫 FF 零式，你應該知啦。之前喺PSP 出過嘅，跟住佢就喺 iOS 而家出咗 HD 版嘛。咁呢個 HD 版咧，亦都會喺出年嘅春天，即係三月度咧，就 port 翻去呢個 PS4 度。而呢一個physical 版本咧，係會送埋呢個 FF 十五嘅體驗版。咁所以咧，呢招有啲似當年呢個 FF 七，唔係呢個 Turbo Number One 送 FF 七體驗版咁樣谷到銷量咯。即係搞到我本身，我即係嗰陣時 PSP 冇玩到零式咧，都想試咯。 嗯， 係啊， 因為今年。因為叫做真係算係和田後和田真啦，但係正 中和田啲真係好 唔 係擺起嬲咯。 因為其實話你話兩年前離開咗，其實舊年都仲係佢啲手尾跟進，因為今年真正叫做完全係新嘅 Square Enix。 但慘在個 booth 入邊嘅 game 咪又係同舊年真係即係觀感上差唔多，即係呢只 game 嘅續集或者呢只 game 嘅系列改版，即係。你話真係好爆嘢咧？你話 F 十五係好爆咧？我唔敢揾，因為咧佢嗰啲宣傳片或者係啲宣傳照其實都睇好耐。不過係話以前即係講差話題先啦。以前 F 十五咧，大家好記得就係話好似有啲好黑暗啊，有條友坐喺嗰張凳度棟住把劍，跟住有條女 中意傳開嘛 喺太空上，唔係喺個大樓上面喺度傾偈，即係感覺上有啲似 FF 八嘅延伸咁。但係而家唔係啦，大家有睇過嗰條trailer 或者係有啲試玩片應該知道啲女咧。去曬邊啊？冇曬 BL 年代呢個 變曬，見到咧嗰個坐海篷車咧，全部都係啲 老嘢。 唔係，係 host 係，即係你以為自己去咗呢個歌舞伎町嘅 host， 即係 host 級咁樣咯。 因為嗱，比起依、這個即係比起條片啊，比嗰條即係嗰啲老咧，更重要就係、是、啲名嗰啲角色名係連啲日本嘅人睇到之後大一瘋狂吐槽，哇！你知唔識讀嗰啲名字？完全係。我聽哇，你中意傳開有冇有收尾有冇自重咧？ 但我覺得佢唔係中意，我覺得應該係咧，你見到佢嗰四條佬嗰啲造型同埋嗰啲舉動咧，佢唔係中意，你覺得係 Johnny 係咯，即係佢就係咧，根本上完全係諗住淨係諗住做女生意，啲仔見到啲嗰啲男角係唔開胃嘅。 唔係啊，我只中意係佢明明啊，你知唔知記唔記得佢啲名角色名啊？個個又長又皺，係連日本人都記唔到嘅，即係嗰啲廚藝係明明係即係。係，我明白。FF 係由依幾季啦，即係應該咁講啦。 F 十四啦，阿 Lighting 姐已經，阿雷電姐已經好中意嘅， 即係變咗咩咧 ？F 十三即係嗰陣時最初就係話都仲係多個複數主角噶，到F 十三二同 F 十三三咧話聽，我賣就賣女，基本上一個阿呢、這個雷光就已經諗住係殺曬，加埋佢個妹，即係話聽打男人生意嘅。但係呢次調翻轉啦，我全部攞張明咧。我今次要吸納曬所有嘅女顧客，即係以前可能我中意 FF 7或者 FF 8，覺得啲阿 Score 或者係覺得阿呢個阿 Cloud 好型嘅咧，得照版主碗，即係你感覺上佢啲畫風咧，更加有一次 FF 7呢 FN Children， 即係話阿 Cloud 對石飛羅斯嗰種咁樣，係即係好美型啊，唔止美型，係排骨仔啲叫咩？即係好 Johnny 係咯，我覺得。 或者咁講啦，即係而家最線最流行嘅所謂嘅粵女好聽啲就少女粵女性向係啦。即係咪國字王子嗰類 style 咯？ 你覺得好奇怪，見到個吹喇一開始喺沙漠類似咁樣啦，坐開房車，突然間有侏羅紀撲出嚟，心諗即係覺得係咧呢度所有嘅嘢冇一樣係 FF 元素，完全冇嘅。即係佢話乜嘢諗住想做翻啲即係叫正統派 FF 嘅，心諗完全係 bullshit 啦！啲根柴， 你而家先知啊？因為 FF 咁多年應該咁講啦，自從 FF 七開始，佢一直都諗得仲好啲。FF 七係個分水嶺嚟嘅，即係又順便講兩句就係、是。F 7係就開始就走市場去， 唔因為你而家 F 7做嗰陣咧，其實都有以前 F 舊世代嘅影子，但係咧 F 7舐到個市場之後，即係知道個玩家嘅市對象層唔同咗之後，先至會喺八度再改，即係七唔係話一種改，七係歷試到個市場嗰個規模咯。 開始應該咁講就係、是，如果 DQ 係死死硬牌，一直都唔跟市場，自己走去自己風格咧 ，F 7就永遠貼緊市場嘅，依輪興乜佢跟乜。依輪女性向玩家個市場發現咗原來個大金礦嚟嘅，咁咪掘咯，跟住事實都真嘅。咁你諗下，例如話幾套女性向動畫嚟，《哥斯王子》啊，《博英鬼》真係賣得㗎，真係揾到錢啊！ 岔開話題先，咁樣講啦，出除嗱呢頭先講緊一樣嘢係 F A Square Enix 嘅攤位度啦。咁另一樣關 F F 同 Square 嘅事嘢咧，就要即係唔係好唔喺同一個地方嘅，就係、是、一個叫做 Xperia， 即係 Sony 嘅手機個 booth 啦。佢就三格嘅，即係左中右咁樣啦。中間就有個展示台，就經常有啲人出嚟攞啲部機嚟 show 啦。左邊同右邊咧，因為這期呢期咧 Sony Xperia show 緊咩咧，就 show 緊兩樣嘢。一種咧就係、是、咧將部 Xperia 2-3就同 PS4 手機連動，就話咧可以將嗰、那個PlayStation 4嘅畫面咧。就射落去嗰個 Xperia 度，即係話咧，利用個手機嚟做 remote play， 即係 VU 拆機玩 ，VU 手掣。 個手感，喂，嗰、那個觀感係好準，因為佢出嚟嗰個 delay 好少，即係你覺得咧，真係大家一直以嚟等咗好耐嘅，終於做到啦。但係呢個都係事少。最緊要嘅嘢就係咧，因為Final Fantasy 咧就同呢個 Xperia 系列大做 crossover， 即係咧有啲新 game 會喺手機度出啦。而最引人注目就係咧，嗰啲showgirl 咧就扮成咩咧？扮成 FF 十嘅嗰個嗰條女叫咩名？唔係叫 Lina 啲咩？ 唔記得啦。 即係嗰個女主角啦，跟住仲有呢個 FF 七嘅呢個 Tifa 啦，仲有呢個 FF 十三嘅雷光，咁扮曬啲女角出嚟咧，拎住部機嚟 show 咧，即係又幾好睇咁樣。即係話聽，完全係將 FF 話俾聽，我哋好時髦嘅，好時尚嘅，即係最流，即係最尖端嘅手機都要同我哋一齊去做 crossover 咁樣。即係話聽咩叫 in 咯？ 問題就係、是。Xperia 我唯一記得佢，我又一會有可能買佢，因為佢防塵力比較好嘅啫。 唔係咁，你其實講真，如果日系手機嚟講，最進取都係 Xperia 噶啦。 咁所謂最多都好少咁解咯。即係呢樣嘢就係你有時間搞啲咁嘅嘢，唔怪你 Sony 成日寫字啦。 唔係咁，你事實上你 Sony 始終你都要喺手機部門做啲嘢，唔好拉咁遠住。不如我哋講翻成個TGS 嘅重點咧。其實因為咧，會近年咧TGS 因為任天堂通常習慣唔參與咧，咁重點兩大廠商一係就係呢個 Sony 即係 SE 啦，一係就 Microsoft 啦。 Microsoft 今年又係入大包圍嘅，因為佢係刪咗所有廠擺啲嘢喺嗰度剪噶嘛。 其實舊年同之前都係，不過咧佢同舊年唔同就係因為咧舊年就未出機，今年就出咗機，但係咧感覺上咧。佢唔係好聚到人，點解咧？因為你就算睇翻一般人都好咧，佢除咗有啲比較特別嘅 title， 例如話《Call of Duty》新一集，即係Advanced Warfighter 咧，係得Sony， 因為佢本身 Activision 冇擺啊嘛，咁佢就喺Microsoft 度有，但反而係 Sony 都冇嘅。咁另一樣嘢就係有啲比較獨特啲嘅 game， 就講到明唔俾影啦，即係同頭先《Call of Duty》一樣，就入去個房度嗰、那個都多人排。但係其他啲遊戲嚟話，即係隨口講，例如話咩《巴哈十 Evolution 二》啊，《Winning》啊，甚至係可能係其他嘅美系遊戲都咧，因為好多都係跨平台，冇乜獨佔嘢，所以就變咗好多人咧，就個心態就係，如果我喺 Sony 或者喺個廠個 booth 度排唔到，就先嚟排咯。 都係咁樣嘅，但係問題就係、是。 通常原廠咧就排隊，通常有精品送嘅玩完就。 今次咁你 Microsoft 都冇乜嘢送。 唔係 Xbox 從來冇嘅，所以 以前又好計咯。以前咧 間唔中入 咩？試過就係排，即係可能排完之後有個章，跟住湊夠咗章可以抽獎。咁你就乜都冇啦。 以前我都試過 T-shirt 送嘢。 你今年連呢個 leaflet 都冇，即係連書仔都冇咁連。 哇！慳得不過算啦， 所以冇嘅。 冇錯，算吧啦。 咁咪就係重點就另一樣嘢就係話，因為佢個 booth 細咗，同埋咧今年嗰啲。Microsoft 嗰啲 showgirl 咧嘅露肉度近乎零咯，同埋今年因為佢本身佢而家改政策咧，之前佢咪力 sell Kinect 嘅，咁今次咧基本上揾一隻 Kinect 即系 sport 或者系即系大型嗰啲對應器咁嘅，咁都冇，全部都係攞手掣玩嘅。 Kinect 關於呢啲咁嘅嘢，陣間我下一節誒啲花邊嘢玩十分鐘再討論 Kinect 啦。 即係咁，我想令到你覺得 Xbox 啲 game 即係人有我有咁冇乜特別咯，真係連個 booth 都冇乜新氣，認真嘅。 咁嗱，咁Konami 又點先？好似咧嗱，周圍宣傳就好勁啦，但係實際上睇 嗱 K 廠咧個廠咧，除咗右邊有一架嘢係架出嚟俾佢啲合作 party 嘅嗰啲宣傳，即係宣傳你嘅 game 之外咧，同埋左邊有一大忽就係有宣傳佢嗰啲手機遊戲一年年都係咁樣噶啦。今次隻手機遊戲我唔知乜嘢 game 啊，總之係又係有條女喺度，跟住啲人係咪去合照玩啲 3D picture 嗰啲啦？咁有啲佢冇實 game 人士嘅，都係可能拍下曲咁樣啦。主要咧。你想找一隻 K 廠的正正啊，仲有一個就是那邊就擺埋 Winning 十五，2015咁都多人試嘅，因為其實大家都話今年就 Winning 咧就做得比舊年好好多，因為舊年係太差，咁今年就有翻啲進步咧，啲人就話追到 FIFA 咁樣啦。咁其實咧 K 廠係得咁多嘢啦，冇其他 game。咁中間大舞台嗰位咧就係、是、做 event 啦，而今年咧基本上小島日日都喺度嘅，因為咧小島孭住兩隻 game 啦，一隻就係MGS 五嘅呢個Phantom Pain 啦，一隻就係 PT 即係嗰隻 Silent Hill 嘅，我唔知係咪叫 remake 定點咧，嗰隻恐怖 game 啦，即係其實個體驗版已經喺PS 多有 download 噶啦。佢咧真係好忙喎、啊，呢頭見佢喺度即係做緊啲 talk show 講緊隻MGS， 跟住又要介紹 MGS， 即係介紹又環節咧就講緊你一知你睇個啲 trailer 知道咧係咪有啲攞啲氣球丟啲羊走嘅，亦都有講嗰樣嘢，跟住之後又講 PT， 之後要同啲製作人喺度講，即係基本上咧 人都癲， 一日見佢幾次， 咪佢今雖然我喺我記得好耐之前啊小島就已經係。出曬名係忙，但係以前啲印象中國，我記得好最即係最早好似零八，即係即係七八年前咧，有時都見到小島秀夫開無所事周圍行下睇下嘢。 嗱， 而家邊有可能啊？ 解釋翻先，舊年咧 ，Phantom 唔係呢個關 Zero 咧，雖然有喺呢、這個呢、這個咩啊？呢、這個 Konami 個 booth 度都有擺，我唔記得咗有冇事啦，我真係真唔記得。 冇。 但係咧。 舊年冇， 舊年冇，但系咧佢嗰啲 stage event 舊年唔係喺 K 廠嘅，住舊年 stage event 係喺 Sony 度搞，我記得好清楚。 係啊， 但係今年咧全部嘢喺翻曬 K 廠度搞，但係都係冇試玩，可能完成度問題啦。但係咧佢今年播條 trailer， 我唔知道你有冇跟到，我冇跟啦。係咁咧，勁 show 嗰個唔出聲嗰個 quiet 咧，即係其實係好。 我今年次感覺上似 show end 錢咗 好得咯，即係其實今年好多角色嘅關係嚟話啊啊。啊Old Snake 同埋阿 Nikita， 唔係 ，Ocelot 嘅關係咧，亦都更加深入解釋，即係話其實佢兩個究竟係朋友啊定敵人咧，即係好含糊啊，即係一時係好似好 friend， 第一時又好似互相猜忌。 因為嗱呢樣嘢咧，少係少咗種習慣嚟嘅，佢嘅吹打炸氣好拿手嘅。 今次即係 所以我唔睇，所以吹打嗰陣就係睇下你畫面幾靚。 見完嗰宣傳好吸引咯，真係好吸引，即係嗰啲播歌，即係佢啲配樂又正咧。 佢呢樣嘢我同佢唔擔心嘅。永遠就睇，但係咯，佢吹打炸氣已經唔係第一次試啦。永遠就係吹打呃你 ，M 最經典 MGS 啦，去到最後一刻，只 game 賣先快到，真主角唔係 Slick。 唔係咁，佢都好理所當然。不過呢啲有機會先再講翻。即係其實 K 廠基本上就是、簡言之，一個小刀手夫夠曬成，即係撐曬成個場，同埋佢蘇格蘭差又係冇乜咯。咁又得個兩三個，其實有一個記得定兩個，舊年都係嗰個你認得㗎啦。蘇格蘭比舊年更加少，咁同埋冇乜嘢派，即係冇嘢派， 絕對慳皮。 佢有派 MGS 五嗰個有個兩開嘅啲硬皮嗰啲嘢咯，即係年年都派啦。即係舊年又派。我未記錯，舊年好似係派昆斯王，再之前又派過惡魔城，即係總之又係小島系嘅 game 都係佢哋派咯。我最記得嗰次惡魔城，因為其名都唔關小島事，即係佢係又掛名做 producer， 都係要佢哋谷咯。 嗯，佢差唔多小島而家其實真係我 台柱啦。 我哋即係叫我成工做公關多過做 game， 佢而家情況係你有乜有咩事都掟佢出嚟嘅，去到情況就係、是、嗱。講咁啊，去跳喺我斯卡啦，即係我對佢嗰日我就係、是、啲有愛有恨嘅斯卡就。 嗱嘅斯卡嗰個 booth 咧，同舊年係完全一樣點咧？左邊就係、 是。一攞飯好似仲 錯喎。左邊 即係 尼秋列美左邊嗰個又係一樣有一個大嘅 theater， 又係排曬長龍入去睇人龍靈啦，出面有個影相位啦，跟住就兜翻後面，真係完全一樣嘅。嗰、那個影嗰、那個試玩即係睇片嗰個位，即係睇人龍位咧，後面嗰個排隊位就係、是、手機排隊去抽獎換曲嗰個位，跟後面就有個兜佢係咧，即係中間個台嘅主要位置就係一排排打。打洞洞喺度咧，入去試玩遊戲，即係包括試玩，又係嗰啲咩配咗配咗啊，又係嗰啲有隻嗰只係咪電擊出嗰只嘢格鬥呢？我播咁樣就係，即係有SAO 有啲動畫角色嗰只。 嗰只係電擊啊，電擊 格鬥 啦。 跟住就有 Moonlover 係啦，Fantasy Star Nova 啦，又有 Fantasy Star Online 二啊嗰啲咁嘅 game， 即 係慣例 一紮嘢啦。 今年係阿迪拉斯去咗擺咗去一齊擺啦， 冇擺喎，冇 Persona 五喎，不都冇喎。 但係佢今年冇乜，佢冇之前冇參戰。 佢邊有參戰啫？都冇嘢出。你 P4 你話新牙 Q 就出咗啦，新作未有咁冇啦。你俾我講人先。咁跟住咧，佢側邊喺個同舊年一樣咧，就喺中間嗰扎 game 嘅側邊咧，就有擺咗啲位，即係有啲 backdrop， 有啲cosplay， 即係啲companion 出嚟同啲人影相啦。即係見到好大隻雷電，我唔知點解隻雷電喺度，即係我講係 Virtual On 隻雷電喎，係咪 Virtual On 隻雷電 crossover 咗落去 PSO 度？我唔知啦。咁仲有其他啲shining 嗰啲cosplay 啦。最緊要其實咧，成個場同舊年一樣。最引人去睇咧，唔係啲 game， 就係嗰啲人龍嗰啲女啦。 今年嗱，今年啲女咧，因為佢今年所謂啲抽啲投票咧，好真嘅。作為啲睇開 AV 嘅嚟講，心入好滿意，因為全部都 因為一出親， 全部最高水準規嚟㗎。 唔係因為你自己之前嗰啲叫即係老咗啦，佢而家今次同 SOD 合作選出嚟嗰啲。你唔好話全部，即係佢最尾原本話選十大就入只 game， 後嚟話反應太野你，跟住三十大都係翻咗只 game， 但係咧得十大嘅頭十位嘅女嚟咗做，即係同啲俾人影相啦。咁當然以前咧就冇咁嚴陣以待，今次咧又有保安員係又圍到保安條線無底好遠，即係你要好遠比較應該係有幾米咁影埋佢啦。咁當然我費事喺度講咁多呢啲咩人啦，總之就係話真係。十位入面起碼有五個是香港人都知道乜水嘅紅人咯。我唔講啦，咁就 總之就係大家得到我照顧啦。嗰個姐姐仔，即係因為今次佢人龍之遊啦，佢擺咗算係一個叫做我係覺得係我認為私家嘅大學劇嚟嘅，每年一套啊。 咁冇辦法，咁你仲有咩做咩鎮山之寶啫？你世界冇。 事實上，我覺得佢好嘢喎，出咁多就嘢啫。我又覺得每日都俾到啲期待你喎。 其實我覺得呢個 project 根本上應該就喺人龍五做完之後已經做，只不過中間嘅 維 新，只不過係話用翻以前建參嗰個 concept， 唔係 engine， 係建參應該新 engine 嘅，因為用翻嗰陣時候，舐過呢招，原來用外傳嚟試 engine OK， 咁咪再做多一次。咁其實真正嘅遊戲先係，其實而家都唔係，我覺得就算人龍零都好，我嘅睇法就係咧，其實都係試水，因為其實人龍零係為咗人龍 remake 嘅鋪路，因為咧你好冇嚟頭噶，無端端又講翻當時嘅事件，你如果唔係 remake 一代，點解搞咁多嘢啫？點解唔繼續出落去啫？佢做得呢一代就真係想話翻俾 PS4 玩家聽，哦，原來以前阿同聲馬係點嘅，以前阿真道五郎係點嘅，咁佢而家嗱擺開啦，即係同聲馬主要我估啊係東京線啦，真道五郎就大阪線啦，跟住將兩邊拉埋一齊，所以咧人龍一同二有啲人物咧，如無意外都會喺翻人龍零度，即係後生版會出現翻咯，即係你話人龍二嘅主角叫咩名？咩龍啊嘅？ 好似哦，關聲嗰、那個 係啊， 亨田龍司。 我覺得一定會喺你 game 度出，但可能只不過係當年 過場啊， 係一個嗰啲可能係啲低級幹部， 或者過場啊咁樣啦，因為佢唔會有太多交集嘅，始終 未一定會有，唔會冇，因為佢要為之後鋪路啊嘛。 係啊，即係呢個就預咗變，但係暫時今年都仲係 PS 3 PS 4嘅。 其實你當係 PS 4 game 啦，因為你始終你呢個 game 就即係啲畫質咧，你玩過呢個維新之咧，三同四真係爭太遠啦。三畫面直頭係窒嘅，點玩啫？ 雖然對我嚟講，我玩三，要我買部機為咗順畫面，我都要玩翻三算數。 但係今次嗱，講真又講開人龍啦，即係有啊，SCE Asia 即係包括埋香港、台灣咁樣啦，就真係好做到嘅，因為咧人龍終於有完全中文版出啦。即係起碼雖然對於我同你嘅影響不大，但係咧，即係作為對普羅玩家，即係起碼唔想睇咁多日文嘅人咧，咁真係可以完全睇曬故事。即係今次唔好再賴話，喂唔識睇故事理解唔到，冇得賴咧，又完全中文。 同埋咧，人龍本身個古仔啦，即係以前我覺得唔知寫稿定喺度講過，係開咪講嘅啫。佢古仔係會比較適合亞洲人口味嘅，因為始終你日本嗰個人合道咧，亞洲人係會比較明白嘅。你美國佬好啦，你美國佬係完全理解啊。 多出中文版一樣 OK 㗎， 唔同嘅。有一間就係 即係翻就係對於美國嘅講，就係佢好難理解所謂叫日本嗰種所謂人義道嗰種道理 咁 樣。所以佢 出咗咁複雜嘅嘢係話一隻咁大 title 嘅即係叫做故事性重嘅即名作，有中文版嘅話，起碼會對好多玩家係方便咗先。即係起碼，如果你覺得一句我唔中意睇中文嘅，你買日本版，你可以選擇呢樣嘢。但係話對於普遍嘅玩家，可能九成以上有中文版一定係好事嚟嘅。即係起碼會俾機會多啲人接觸。咁如果你即係作為一個支持者，多啲人入場，多啲人買，咁令到廠商賺多啲，先有機會再出落去。其實係有百利而無一害 嘅 嘛。 啱嘅，始終你依啲嘅，因為有中文版，例如話係。有啲 game 最麻煩就係呢啲，係話依咁嘅劇情向咁鬼複雜嘅劇情咧，你睇你靠本，雖然話佢好興嘅，就送本叫劇本集我叫做。 今集唔使出兩問過啦， 梗係唔出啦。我本劇本集我都唔睇嘅，咁鬼厚，有排我哋睇，我哋玩音樂睇啊嘛。即係好送劇本集，講真有幾多人會真係有心去攬本書揾頭啊？ 唔係，咁事實上仲有一樣嘢就係，除咗香港玩家之外咧，你都知而家香港係一個轉口港啦。同埋台灣都有市場。如果呢個遊戲有咗中文化之後咧，不論對台灣或者係可能內地啦， 大陸就難啲啦。依個旅遊係除大陸，你唔使諗啦。 都話唔係正出大陸人唔係買正版，唔即係唔係買直接嘅行貨 game。咁你香港啲貨會運上去賣㗎嘛？所以咪話點講咧？有中文版一定會對銷售有相當嘅幫助。仲要係呢只 game， 你諗下啱咪先？ 啱。 咁你講開中文化，即係我順便睇一睇啦。其實今次喺TGS 開之前一日咧，咁 Sony 都開咗個即係發表會啦。舊年你都去啦。咁啊，今次咧主力咧就講一大隻中文 game， 即係隨口講啦。除咗人狼之外咧，仲有包哈神 Revelation 2都有完全中文化啦。咁仲有Fantasy Star Nova 都有啦。土鬼傳啦，即係土鬼傳新一集極啦。甚至係 God Eater 2嘅呢個 Rage Burst 嗰啲等。大作都有完全中文化，即係話聽 Sony 其實係好知道呢個亞洲市場嘅玩家嘅需要，即係當然又係嗰句咯，你唔中意嘅你秒嘅，你可以照買日文版或者係即係行日或者甚至日本水貨都得，但係咁對於唔少即係可能覺得平啲接受到或者想睇中文嘅人嚟講，有中文版都係有百利而無一害嘅。 依樣真嘅，因為 Sony 其實喺作為即係佢嘅海外部喺做呢方面咧，其實係好睇出嘅，佢好用心。佢問題其實真係唔關佢錢，佢前線方面，佢依幾年其實佢好努力咁去擴展佢海外嗰個市場啦。 唔止㗎， 佢做嗱 ，Sony 喺海外部佢咧就因為即係叫佢算係幾勤力嘅。相比嚟講，有時 Microsoft 我覺得佢情況係佢想勤力，但係佢自己 game 唔多啊，好多嘢都係靠其他廠嘅支援。 因為咧Microsoft 通常嘅做法就係話對佢自家遊戲就會都好支持，即係話好多自家遊戲都有中文版真嘅。但係咧，頭先都講過啦。一系就少少嘅自家游戏，一系就大家跨平台。独占游戏咧，即系以 PS4 年代咧 ，Sony 真系做到比较多数量上。加埋即系举个例，头先嗱随口噏啦。三上真司嗰只叫做 The Evil Within 咧，咁因为系 Sony 嗰边就帮手做中文版，所以咧应该就得PS3 同 PS4 版有呢个繁体中文嘅啫，又Xbox 嗰边冇嘅。咁同樣道理，頭先講嘅人龍一人龍都冇 Xbox 版啦。咁呢個Biohazard Revelation 2都係得PS3 同 PS4 有中文版啦。咁其實類似消費上之下，觀感上就係如果 Sony 嗰邊咧比較積極去爭取主動去要求幫手做呢啲嘢咧，咁即係話令到 Xbox 嗰邊冇咗呢個優勢嘅，即係話令到玩家自然自己會選擇咗咯。即係其實慢慢長此落去，佢唔止呢種叫搶嘢做啦，甚至係自家遊戲佢都比較數量比較多，咁即係話喺呢個華人市場呢、這個 Sony 係有絕對優勢咯。 嗱，講完講完呢家廠啦，講下 Capcom 啦。Capcom 好似今年追冇 Monhunt 喎，今年 Capcom 咩啊 ？Monhunt 今年好似冇喎。 有啊，因為舊年點解冇咧？因為舊年係出咗 Monhunt 先至到 Game Show， 所以舊年。Capcom Show 嗰只就係手機版，但係到而家都未出嗰只啦。咁今年因為咧 Game Show 之後，其實係我哋錄音呢一個情況之下嘅兩個禮拜先出 Monhunt， 所以咧Monhunt 佔個位置都比較大。但係咧，因為其實比起前年嘅情況，因為前年大家好餓 Monhunt 4咧，唔係四，咁因為嗰時未出啊嘛，咁大家爭試玩，咁就哇一去到基本上半個鐘頭，所有嗰啲叫咩啊？ 排隊券 一早派曬啦。咁就今年咧。因為我冇去睇到排隊券，因為我都係業內人士咗算啦，咁就唔知道會點。但係咧，因為始終大家都攞一張排隊券，所以咧就令你感覺上咧喺場入邊同埋排隊嘅人就冇咁多。因為你舉個例，你攞唔到排隊券，你都唔需要去排啦。你唔知道有幾瘋狂，因為咧佢本身部個會場側邊有電視咧就 show 曬每一間廠 有啲乜嘢主力嘅 game 要排幾分鐘，即係好顯示好錯，即係好好嘅顯示曬幾分鐘要排。有啲話已經派曬嗰啲排隊券，有啲就話當日仲有嗰啲贈品，有啲就冇贈品，寫得好清楚。但係咧 Capcom 嗰個點顯示咧係冇提到魔亨嘅，所以我就唔知道究竟會唔會好似前年咁半個鐘頭唔夠就俾人搶曬啲飛啦。咁但係咧只 game 我都係試過，咁我都係嗰句，如果你係玩魔亨嘅，你係自自然然都要俾錢買㗎啦。你唔玩嘅話咧，就點同你講都冇用啦。咁其實同埋咧喺會場嘅魔亨有一個重點一定要提。因為咧，任天堂咪話會喺魔亨出嘅同日會出呢個 New 3DS 同 New 3DS LL 嘅，咁喺會場入邊嘅單機版同埋呢個拎機版嘅 demo 咧，都係用新機試嘅，所以嗰度有成超過100部新機玩，我都摸過上手，即係我解釋一下先。咁部新嘅3DS 同以前唔同，就係、是、兩個地方咧，最主要因為嗱。NFC 我試唔到嘅，因為我都冇嗰啲嘢啦。兩樣嘢就係話喺 LR 隔離就多咗個二色 L 二色 R 啦，不過喺個 demo 度我冇用到，因為我唔得閒啦。同埋就喺ABXY 嘅上少少就多咗粒感壓 analog。嗱佢咧就唔係好似左蘑菇咁樣褪個菇嘅，佢好似你啲Lenovo 電腦中間嗰粒壓力嗰個。 哦，嗰珠。 佢真係咧，你撳落去咧，佢係唔喐，但係咧你推咧，佢會 sense 你壓力。但係咧，因為你都知道玩棍 mon 或者玩棍一般 FPS 就知道，你知唔知右手手指功嚟做咩㗎？如果唔使撳就係撳右菇啊，通常做咩㗎？ 即 係 唔知道我問咩 PS 㗎？ 任何遊戲右菇都係轉視點㗎啦。咁你正常嚟講，你唔會同時間轉視點同打，所以咧啲人開頭話啊，即係個手嗰、那個右邊 L 落，即係個位有問題方面。但係你諗下，你玩任何遊戲都唔會右邊 L 落同埋呢個發射一齊，即係唔會你唔會右邊 L 落同個 A 姐一齊撳嘅，做唔到嘅。事實上冇一個遊戲咁樣設計嘅。就算有都好，你右邊 L 落喐嗰陣，你都係仲可以用到個食指去撳嗰個 R 掣嚟做射擊。所以其實嗰個位係啱啱好嘅，手指功啱啱好掂到。其實好 fit 嘅，其實冇問題，完全。只不過係我玩翻比較渣，所以就玩唔掂嗰個 demo 啫。咁但係好多人試完都好滿意咯。不過同 Capcom 就係今次啲情況就係話，魔亨啊或者一般啲女就係比較密實，反而係得派佢連終於唔派 DVD， 因為咧以前年年都派 DVD 噶嘛，而家個個都上 YouTube 睇，佢就唔使派 DVD， 反而淨係派本場刊咧。派場刊嘅女女就比較清涼咯。咁同埋反而咧，如果唔計魔亨咧 ，Capcom 最多人排就係只 Revelation 2，因為咧。大家等咗好耐，新嘅包唔係翻炒作，同埋咧期待已久嘅 Claire 終於出翻嚟做主角啦。 同埋應該咁講就係知道之前 Bio 綠奶咗嗱， 唔關事，因為 Revelation 1咧本身係即係所謂嘅回歸原點，即係唔係齋開槍又有啲解謎啊，有啲恐怖咁，大家中意咁二代自然期待都係，最緊要當然嘢都係 Claire， 因為咧 Claire 上次係喺呢個Code Veronica 出完之後到而家都。哇，十幾年啦、 啊， 正傳第一次出，咁大家都好想玩佢，但係即 game 觀感上，我覺得已經唔似包似咩咧，就好似 Silent Hill， 因為敵人嘅造型或者係成個遊戲嘅觀感，真係好似 Silent Hill， 同埋咧有啲似 Cortana 元素，就啲江德明話咧，你打敵人唔一定要同佢硬拼嘅，佢咧係好比較硬，你就要有時避下或者用啲道具，心諗咪即係 Cortana 咯。 佢偷話咯，真係。 咁其實我覺得又唔係負面，因為其實咧，日本嗰邊睇試玩啦，同埋睇啲人嘅反應咧，對呢 game 係好正評嘅，所以就出年年頭出咧就唔使擔心，絕對冇問題。仲有中文版啊嘛。 啱啊！嗱，應該咁講啊，就即係呢個 game 我覺得係真係大家叫 Bio 嗰、那個，我正式嘅 Bio 啊。 嚇！ 因為只有 Bio 六講真，大家其實係大家媽媽聲玩到。 唔係你玩 Bio 六，如果你係玩。啊！呢人個槍冇問題㗎，都係解謎 game 嚟㗎。 唔係啊，其他槍唔點啊嘛，你邊？ 都係大家都係針對 Chris 啫。 佢變咗就係另一隻 game 嚟嘅，大家係要 game 安就係要話 FPS 唔使玩你啦。 算啦，呢、這個再佢哋再講都知㗎啦。 賴個嘢算啦，呢啲嘢就咁佢今次即係因為其實 Revolution 一係我自己玩手機版係得嘅，真係得真係。 你講 3DS 版 ？3DS 版得嘅，幾好玩嘅真係。所以我都會期待嘅，不過有 PS3 啦，冇啦，唔好煩啦，冇得白部機啦，同埋有 VU 冇錢嘅啦。 今次冇出 VU 啊，即係證明連 Capcom 都唔睇，唔係投資明 VU 真係幾咩啦？ 唔係好簡單啫嘛，一個都話一套 K 你冇 K 冇 VU 冇 VU 冇二隻佢冇 VU 嗰個嘢冚咗我咪唔出咯。 點解冚唔到？你本身你之前知 Revelation 一嗰套嘢本身嘅 ending 做完之後，只不過係將 Revelation 一嘅呢個 VU 版再 put 即係嘅 VU 版 port 翻去其他版本度裝。 佢因為 VU 啊 port 落去其他簡單，因為佢 cut 咗嗰個唔係 V 啊，嗰個都唔係 VU 叫 V 咋。 Revelation 唔係 V 啊 ，Revelation 係 3DS 嘅 HD 版咧，就有出 VU 有出 PS360。 唔係佢嗰時係真係作為解像啫嘛，加少少嘢點唔同 嘅 唔同啊。 其實佢講唔會做唔到嘅，只不過係佢覺得個市場實在太細，費事出啫。同埋因為隻 game 佢今次有新嘅嘗試喺 VU 就唔係咁適合，不過就啲用口講啦。咁時間第一次差唔多，我哋應該係咪休息一下先？ 下一次再講埋啲花邊嘅。